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日前，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登上了全球热搜，因为在建造了139年之后，教堂主要3座塔楼之一的圣母塔完成了封顶。圣家族大教堂是西班牙天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高迪自开始主持该工程以来，几乎将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了教堂的建设中，直至73岁去世时，教堂仅完工了不到1/4。圣家族大教堂也是全世界唯一还没有完工就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建筑。那么，圣家族大教堂的建造为何如此有难度？高迪的建筑有哪些独特之处？从14世纪到当代，还有哪些伟大的建筑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高迪，聊聊伟大的建筑师。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本哈、和建筑相关的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伟大的建筑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教授何可人何教授，何教授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商务印书馆韩芬楼文化营销编辑卢明佳，哎，卢明佳您好。 大家好，我是卢明佳。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这两天啊，有一个和建筑相关的短视频，一个新闻是刷爆了朋友圈和各大网络，就是著名的建筑师高迪他所建造创造的啊这样的圣家族教堂的圣母塔啊封顶，而且呢还在上面加了一个这个小星星的这样的一个加的仪式哈啊，让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神往，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去亲眼见到圣家族教堂，那么就通过这些视频啊让大家心向往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先请到这个何教授跟大家讲一讲哈，那圣家族教堂它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这么多人的关注，它的价值到底在于哪里？高迪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哎，您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圣家族教堂呢，得到这么多关注哈，是因为首先它时间特别长，大概高迪是在1883年开始就接手了这个项目，就开始设计、开始建造，然后一直到他去世，也并没有完，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的就基本上是封顶，然后建好了上面的有那个圣母塔，然后加了这个仪式感的那种星星。其实我本人在2012年的时候去过巴塞罗那，然后去参观过当时圣家族教堂。其实当时里面这个室内已经都完工了，非常震撼。 震撼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震撼是参观任何一个非常高大的那种非常有震撼力的哥特教堂的那种教堂室内的空间是有类似之处，但是呢，高迪用他自己特殊的想象力，用他特殊的一个设计，他的符号，然后他的这种曲线，然后做了很完美的一种图形，让你感觉到他的色彩，然后他的那种想象力，那个形式和他的色彩又非常具有他自己本身的那种创造力、独创力，所以他同时是我就感觉是融合了这种哥特教堂本身的这种神性的一种特质，然后再加上这个高迪本身自己的这种他独有的这种创造力。 所以呢，这个教堂现在还在继续施工当中哈，它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完成。 没有完全完，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期望着，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吧，看到圣家族教堂的最终的完成。而且呢，我看到相关的报道也说，那么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还没有完工就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建筑了。而且高迪的去世，他是死于一场车祸，而且呢，他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了。不过好在呢，他在自己去世之前，他建了很多很多圣家族教堂这样小的模型，才让后人知道，哦，教堂最终要建成这个样子，我们才能让后世的建筑师按照他当初的设计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 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哈，就是他自己设计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代完全他是用手工、用模型、用尺规，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数字技术、计算机啊来计算。但是后来他去世以后到现在，现在施工的这个设计师呢，根据他以前的图纸是吧，非常尊重高迪以前的设计，但是他是用了一些非常那个就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电脑，借助那种数字化的这种算法，然后继续完成他这个最后的项目。他从中发现原来高迪之前很精密的计算其实可以跟后面的数字化的这个计算来匹配。 哦，是吗？可见高迪当年的计算是非常精准的。 他是对非常精准，而且他有非常独特的实验，他做模型也是用很特殊的一种方法吧，就是来做，跟别人都确实不太一样。 那您觉得是不是正是因为这种不一样和创新，才凸显出像高迪这样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师他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特点，也让他在建筑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对啊，高迪可能是我说他非常独特，就属于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地位，他在这个建筑室里头，其实他吸取从传统中吸取很多的养料，比如说这个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传统的这种拱券啊，这种一些形式，然后他自己这种独创性和他自己的想象力，其实后面人又很难企及，就是他非常独特、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在今天重点为大家介绍了这本哈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啊，有40位著名的建筑师，那么高迪就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们也是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为大家介绍了圣家族教堂以及高迪这位非常伟大的建筑师。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哈，其实呢是介绍了40位非常伟大的建筑师啊，很多建筑师他不仅仅是建筑师哈，他同时也是科学家，还有皇帝是吧？建造泰姬陵的啊，设计泰姬陵的啊，也是一位皇帝啊，还有僧侣等等等等哈。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是一本外版书嘛，我想问一下卢明佳哈，我们开始又是如何发现啊有这样的一本很不错的书的？当时我们发现了之后，觉得它的特点在于哪里？又为什么决定说商务印书馆要引进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首先呢，伟大的建筑师这本书题的选题的构思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书系，叫伟大的不啦不啦不啦的一个书系， 不啦不啦不啦，就是伟大的各种人。 对，因为还没有完结这个书系 哦。 然后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伟大的博物学家和伟大的探险家》 哦， 然后当时是从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有限公司，就是一个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出版社引进的。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呢，我们迅速就把我们的选题想到了建筑这个方面，因为建筑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伟大的建筑师呢，就是在出版这两本图书之后我们从其中挑选出来的。为什么选定了最后这本伟大的建筑师呢？是因为这本书首先品质非常之高，是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荣誉会员肯尼斯·鲍威尔编撰，同时也获得了今日朗文历史图书奖。然后我们当时就看到这本书，就是觉得可以去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建筑啊，一般都会联想到就是说很多张那种特别恢宏的那种精美的照片，或者说精细的结构。但是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是以建筑师为线索，讲述了14世纪到20世纪的建筑史，横跨亚欧美洲11个国家。同时呢，书中已通过介绍了历史上40位非凡的世界顶级建筑师，咱们比如说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之父菲利波· 布鲁内莱斯基、 嗯、 包括铁木尔的御用建筑师盖瓦姆尔丁谢拉兹，再包括托马斯特尔福德、 嗯、 铸桥铁梁的发明者、 嗯、 然后再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古斯塔夫埃菲尔、 嗯、 然后这些建筑师。然后这本书呢是通过这些建筑大师的代表作以及他们的人生轶事，对中西方百座经典的建筑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嗯，对，之前我们可能看一些有关建筑的书啊，都是以这个建筑本身作为线索的， 嗯， 是吧？这本书是以建筑师作为线索的。 对的。 嗯， 同时这本书呢更包含了200多幅珍贵的草图和现场照片以及大师的手稿等等。伴随着这些图文并茂的内容，可以说本书的读者是经历了一场由40位建筑大师所有导游的世界建筑巡礼。在这些有趣的建筑史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伟大的建筑师们传奇的人生和建筑背后的故事。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本书，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历史上的大咖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然后带给我们中国的读者， 嗯， 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建筑本身的内容，更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本书的定位也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类的图书，更是历史的解读，甚至是可以是一个旅游的导游的手册。 哎，对对 对 对， 比如说您在去往埃菲尔铁塔的途中的车上可以翻阅一下本书，看一眼埃菲尔铁塔背后的故事。 没错，而且书中还特意有了有埃菲尔铁塔从仅仅是一个基座逐渐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一幅一幅的照片。 对对，那个系列图也令我印象很深。 嗯，没错， 所以说这本书呢感觉就是可以是一个领略百年建筑史的一本书。 嗯，对。哎，这里正好问一下这个何老师哈，就是建筑在最开始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啊，和雕塑啊、音乐呀、舞蹈啊，都是列为艺术门类。但是现在随着这种整个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是吧？它的建筑的材料、建筑的设计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在看这种现当代的建筑，它现在还是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门类吗？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本书看到最开始呢，从古到今哈，从古代甚至一直到近代吧，其实建筑它是又属于艺术的一部分，但又属于一种人类的一种创造，一种建造。所以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完全建筑师的这个头衔，其实建筑师有可能是艺术家，或者甚至是科学家，或者是工匠，还有就业主自己本身，就是他自己也是来设计这个东西，这样界限就比较模糊。嗯，其实真正建筑作为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正规的一种定义呢，是在18世纪那种巴黎美术学院。巴黎美术学院大概是可以说是最早的就把建筑，它是有三个专业，建筑、绘画和雕刻，所以大概它就把建筑做和绘画和雕刻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视觉艺术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传统其实很深的影响了18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的一个艺术和建筑，所以一直延续到后来。当代的这个建筑学本身呢，其实很难说是一种艺术和科学的集合吧，因为后来在工业革命以后，慢慢的建筑学这个本身又在这个工科学院开始发展起来，所以它是一直是两种力量或者两种来源，一种是美术学院的一个起源，一种是工科院校的起源。 嗯， 所以到了现在呢，它可以说是一种结合，就是总是在这种平衡过程中一直发展到今天。但是我是中央美术学院，因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并没有建筑学， 嗯， 近20年刚刚是开始的，所以这个学科也是想恢复这种从美术学的这种起源的这种建筑，更倾向于一种艺术倾向性的一种建筑学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发展吧。 那何老师，您作为这本书的这个翻译之一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卢明佳哈，我们在决定引进这本书的时候，是如何找到这个何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翻译的？ 因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这本《伟大的建筑师》呢，然后当时我们看到是质量非常高的一本书，然后同时呢，里面又有大量的专业的术语和名词。那么首先我们就想到这本书肯定是要请到一个就是在建筑方面有着专业知识的译者去进行翻译，而且呢 刚才也何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觉得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传达于一个建筑学方面的一个书籍，而且它也是包含着一个艺术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嗯， 那么呢这样，因为我们选取译者的时候很讲究一个叫契合度，像很多听众应该也用过很多翻译软件，它这个、 哦、 翻译不仅仅是就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那么简单，中间要包含着很多这个措辞的选取啊，或者这个词汇的准确度啊，包括还有专业知识。嗯、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中央美院建筑系的何可人老师。 嗯， 然后在经过交流之后呢也是一拍即合，然后最后就促成了这个作品可以呈现给广大读者。 哦，何老师这本书大概翻译了多长时间？ 翻译的时间大概翻了一年多吧，后来又改，然后后来再补充，可能陆陆续续有三年。 但您觉得这本书翻译起来很难吗？ 不算太难，因为我是一直在建筑学院教建筑历史的课程，也教一些设计的课程，所以大部分的内容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呢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专业词汇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按理说，但是也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就我们常规的建筑师这个身份呢、啊、我们大多数是很熟的，这书中当然也包含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特别是一种桥梁工程师啊，英国的那个、哦、还有包括当时中世纪伊斯兰建筑的那种建筑师，和像那个皇帝摩尔皇帝本身沙贾汗啊，西南啊，就这些呢等等，这些倒是我们本身在这个专业范围内接触到不是很多的，因为可能更倾向于工程或者土木工程或者结构工程师的这个角色。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呢就是这些部分稍微不太熟悉，但是呢我也从中学习了不少知识。 这本书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什么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讲这种西方建筑啊或者讲这种建筑史的一些书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嗯，最大的不同就您刚才说过的，就是它以建筑师本人这个人为线索为出发点，这个确实是不太多见的，一般的建筑历史都是这种编年史，从古到今按时间的线索来，然后在时间线索上以这个作品建筑物本身来串接这个历史。这个是以建筑师为出发点确实是比较独特，我另外觉得它跨度非常广，就是从时间跨度还有这个地理范围的跨度，包括一些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现在到比较近的时间，然后地域跨度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在这本书的这个引言当中啊，曾经写到说最早的这样的建造者呀，没有给自己冠以这个建筑师啊或者工程师的头衔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们要么就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科学家啊，还有帝王啊，还有僧侣等等哈。那么到底建筑师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你能跟大家讲一下吗？ 其实现代意义上，我们说的现代意义上正规的这种建筑师或者工程师这种头衔大概也是到19世纪才出现的，很近的时候。在那之前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建筑师也好，工匠或者艺术家，或者你本人是业主和委托人，这种身份界限不是很清楚，非常模糊的。比如说最早的建筑师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古埃及的时候，埃及的一些金字塔它其实是有建筑师的，但当时的他所谓设计建筑师，他其实就当时的大祭司，他就来兼任这种工作。而且到了中世纪，其实这些大教堂的都没有名没有姓的建筑，你不知道是谁设计的，其实都是工匠，就是他当时的石匠。就跟我们中国传统建筑是一样的，就是工匠他们建造了这些所谓历史上最伟大的构筑物。 那当年哈，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些工匠他们在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学习，就是更多的自己的技艺呢？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还是怎么样？ 对，应该是传承的，就一代一代传承的。回顾我们中国建筑历史上，传统建筑其实也是工匠，然后他们以传承师傅带徒弟这种传承为主，然后很多的时候是靠很多经验。一些手册大概也有， 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中，它有自己的发展和发扬。 哎，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它其实呢还是有这个时间顺序的哈。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它也介绍了哈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之父啊。那么这个呢是作为整个这四十位建筑师的第一个人来介绍的。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为什么他的地位如此之重要？为什么他被称为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之父？我们也请到这个何老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布鲁内莱斯基呢，他是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之父，是吧？他最著名的、最早的出名的一个作品就是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那个穹顶。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挺有趣的。他本人其实呢是个金匠，就出生于做 金匠、 金工的。 哦， 他就是在佛罗伦萨长大出生，然后他就住在那个教堂周围，说他从小每天路过呢，看到这个教堂的建造过程。 嗯， 但是这个佛罗伦萨的教堂扩建了以后，他那个屋顶那个顶老盖不上，因为跨度比较大，然后当时这个技术呢，大家谁也没有把握说能把它建造出来。但布鲁内莱斯基本人呢，他后来到了罗马，很长时间的去看，在罗马古罗马的废墟里头学习，然后他学习到古典主义，就比如说古罗马的万神庙啊，公元100年的一个建筑，它其实跨度已经有40米了。 嗯， 当时的古罗马人用混凝土就能够很轻而易举的给建造起来。但是当时文艺复兴布鲁内莱斯基那时候他的跨度是差不多的，但他们反而没有这种技术了，所以他学习了古典主义的理念，然后他回来呢，就是他们也有个投标，他最后中了标以后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建这个穹顶。但实际上他是吸取了一些古罗马人的一个技术， 嗯， 然后但是他又其实结合了一些中世纪工匠的这种结构的一些技术，然后最后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把这个屋顶给建起来了，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这个穹顶本身就被称为第一个文艺复兴的建筑，所以它的历史意义也比较大。所以为什么大家总要说到文艺复兴，首先要说到它，说到布鲁内莱斯基，说到它这个穹顶的建造。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建筑认定为第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呢？它是有什么自己独特的特点吗？ 那可能跟意大利的文化，就是它对于古罗马的这种文化的传承有关。因为我们要知道古罗马建筑它其实当时已经用混凝土能够构筑很大的跨度，而且对这种穹顶，就这种半圆顶，它是有一种理念的，就是它当时跟古典主义、跟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那个宇宙观是相关的，所以他们做这种圆顶、穹顶是有这种执念吧，可以说是传统。但是这种技术和这种理念呢，到了中世纪很长的1000多年呢，就慢慢的不这么重要了，或丧失了。 嗯， 所以到了文艺复兴的这些学者，当时哈，主要是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其实想恢复，就为什么叫复兴呢？就是复兴 古罗马、 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这种学问和那个理念。所以在建筑理念上，他们其实意大利的建筑，他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像中世纪的，像法国和德国一样，他喜欢用那个。你要看巴黎圣母院，你就知道它两边是有那个扶壁，一条一条扶壁来撑着中间的那个大的跨度的那个拱。所以意大利人其实向来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他不喜欢这种扶壁，他觉得它非常难看，不是他们的文化。他希望能恢复到我们能做很巨大的这种穹顶的一个执念，还有一个就技术上我们要再追回到古人的当时做的这种伟大的创举。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所以就成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建筑。 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不管是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还是大家看一些这样书籍的时候，也都会提到比如说哥特式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啊、洛可可式建筑。但是大家呢只知道这个名字，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并不是建筑专业的人来讲，他可能不知道说啊，到底什么样的建筑是哥特式的，什么样是巴洛克式的。正好我想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啊，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哎，这几个不同的建筑到底怎么去区分他们有什么样的风格。 就简单的说哈，哥特建筑其实就是主要是中世纪以哥特教堂吧，哥特是那种教堂为代表，它就是非常高。我们以前曾经翻译哥特就 Gothic， 我们曾经还翻译成叫高直建筑，字面意义上就是很高很直的那种建筑。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当时人建是为了表达对神的一种 崇拜，所以他建的会尽量往高了建，建的非常高的空间，显得人在里头就比较的谦虚，比较渺小。但是哥特建筑最大的一个贡献，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合理的，它有很多那个肋架和这种结构的暴露出来，非常真实的这种诚实的结构。巴洛克其实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就文艺复兴它把这些古典主义又恢复了以后，又发扬光大了以后，它其实在这个基础上想进行一些动态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革新，所以巴洛克建筑更加灵活，更有更多的曲线，但基本上还是属于文艺复兴建筑的一种发展吧。比如说文艺复兴建筑喜欢用这种圆顶、圆形、圆拱，是吧，这种圆的这种半圆的这种元素，但巴洛克实际它为了体现一种动感或动态，它就会把圆变成椭圆这种元素，就简单来说这就是其中一个吧，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意义。它时间维度不一样，哥特是中世纪的十四世纪之前我们可以这么算，但巴洛克可能到了十六世纪之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也说到了这个建筑材料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也是按照这个材料的发展来不断的变化的。那么从刚开始的这个石头，然后到最后的铁，到钢筋混凝土，然后再讲到了这样的新视野，这个新时代的建筑。那么这里我还想问一下何老师哈，这种建筑材料的变化是不是会对建筑本身的变化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对，是的，就是建筑的材料和技术的变革可以直接引领了吧建筑形式和风格的改变。比如说其实我刚才说的古罗马人在公元前就掌握了混凝土技术，是吧，他就直接用混凝土能够塑造很大的体量的跨度的空间，结果他把混凝土就同属于就西方的这种砖石结构吧。一直到中世纪，其实西方人把这种砖石结构包括混凝土包括石材包括砖发扬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水平。但是后来工业革命以后的钢铁工业其实带来了新的材料，铁是首先是铸铁然后是钢，所以这样子就非常大的决定了一个新的一种建筑的改变。我们得以建筑高层，建筑的外形和风格也有了大规模的变化。 我印象当中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哈，有一段时间就是世界各地就风起云涌的建起了一种超高层的建筑，是吧，这个是不是也和这种材料的变化有关系？ 对，就是高层建筑要依赖于确实是钢铁工业，钢结构的话它可以建得很高，它的强度然后它的柔性，建筑建得高的话它不光是垂直的受力，它还有水平力，就风力它越来高，它那个横向的力，还有包括特别是一些地震比较多的日本啊，它那个地震力钢结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另外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部分是涉及到这种叫新视野哈，那么这里讲了很多这种现代的这种建筑，那就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在新视野这一章当中这种现代的建筑它和之前的建筑您觉得主要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区别能够区分开？ 要说是可能战后吧，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 会讲到丹下健三，就是日本的这些建筑师，包括其他还有欧洲还有别的地方的建筑师。二战以后，因为有很多地方急需重建，所以其实给了这些建筑师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个英雄的时代，很大体量的、很大规模的建设了很多建筑。但是再往后呢，其实到了更新的时代，比如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讲到那个魏延吾，是吧，那个日本当代的建筑师，他呢代表新一代的日本建筑师吧，他其实更多的在这种大规模的建造英雄时代过去以后，他更多的是重新又回到强调这种材料性，材料的环境的一种关联，就是材料和环境和地域的一种关联。其实现代的建筑师更多的在关注全球化的体系下的一个地域主义，更关注环保，就材料，就特别是这涉及到建筑材料这种环保的材料，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方式，所以更多越来越多的对于比如说一些不太环保的材料像混凝土啊这些东西用的越来越少，然后强调一些再生的能源、再生的材料或者是自然的材料，这是一个趋势。 当我看到现在啊很多这样的当代的建筑其实都是钢筋，然后外面是玻璃幕墙， 它凸显出建筑师自己本身的特点，是不是只能通过形状，还是通过什么？ 玻璃和钢的这种高层建筑其实是美国哈，最可能说到美国吧，美国当时芝加哥学派，还有纽约啊，这些东海岸这些地区，在因为他们美国的这种钢铁工业的发展，所以他大量的在用运用钢和玻璃的这种，最后做成这种玻璃盒子的那种高层，现在已经比比皆是，变成一种国际，我们称为国际化风格。这种特点确实就会慢慢的会变得，就个人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高迪这种特点，就不太容易在这种建筑形式上体现出来。而且这到了一个这种比较工业化生产，而且是这种在工厂加工的这种组装的这种装配式的形式也越来越多一点。所以建筑师本身的这个特点呢，可能更，你想突出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特点可能比较难。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说现在扎哈他的这个名望非常的高，是因为他用各种不同的曲线来塑造了这种建筑的不同的外形啊，形成了他一种非常鲜明的风格，让大家一看说，哦，这是扎哈的作品啊，是吧？包括现在虽然说扎哈去世了，但是全世界各地有很多扎哈的遗作哈啊，也在陆续的出现。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情况之下，比如提到一座城市，假设比如提到悉尼，就会想到悉尼歌剧院啊，提到巴黎就会想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会想到巴黎的这个凯旋门哈等等等等，提到雅典就会想到巴特农神庙，就是这些建筑它几乎能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名片。那么您认为哈，您作为一名学者，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突出的带有城市特点、地域特点或者民族特点的这种一个建筑，它对于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来讲，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对，建筑对于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呢，这个意义非常关键，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地标式的建筑，是吧？就一下子大家就印象中就把这个建筑和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呢也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地标式建筑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建筑都要把自己当成地标来做，是吧？因为不可能全是地标，所以其实我们大多数一个城市需要的大多数的建筑还是那种品质比较好，然后注重历史文脉，注重环境，然后注重使用者体验，这种的一种好的建筑就可以。 哎，再问一下这个卢明佳哈，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其实讲了这么多建筑师的故事，讲了这么多的建筑，很多人会认为它其实是一本专业书籍了哈。那如果对于一些就没有学过建筑的这样的朋友，那么阅读这本书，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门槛？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本书当然对于喜欢建筑类或者说学建筑专业的朋友来说啊，那肯定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是呢，它不仅仅是一本建筑类的图书，它更是对于历史的解读，是以40位非凡的世界级的顶级建筑师为线索去介绍这些建筑，包括背后的故事，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轶事，比如说像埃菲尔。当时何老师也说了，他建造埃菲尔铁塔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也可能能回答主持人您刚才的问题。他说了一句，他说我们虽然是工程师，我们的建筑物的这些细节和角度都是通过精密计算算出来的，但是不妨碍我们的建筑物也能体现它的力与美。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建造者他们被冠以艺术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头衔，我觉得这些越来越往后都是很通融的，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然后本书中也包括了很多种这样的意识，就是读起来是很有趣的。然后包括也像我最后提到的，就是说它甚至于可以作为一本旅游的导览，比如说旅游途中坐在大巴上的时候可以轻松的翻一眼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本书的受众应该是大众读者，当然是也包括喜欢建筑和历史类的读者。 好，那么今天呢，这本伟大的建筑师的背后的故事，以及呢涉及到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了介绍，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